咨询6566-1566。北京时间23: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1946年11月17号，世界各国学生代表于布拉格召开全世界学生大会，纪念在二战中牺牲的反法西斯大学生，并在大学生中倡导追求和平、民主和自由，将每年的11月17号定为世界学生日。如今，世界学生日的意义早已经超越了铭记历史的初衷，已经成为张扬大学生个性、展现校园文化的基点。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许多大学生会做志愿者，给小孩子们上课，参加慈善活动，组织庆典，增进各国文化交流等等。北京青年广播推出世界学生日特别主题节目，连线世界各地的大学生。我们的节日以青年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吴京玉，今年22岁，毕业于北京工商大学，现在是斯图加特大学的一名硕士。因为在德国学习，所以我的愿望就是德语能说得贼溜，上课能听懂。现在上课简直是听天书。德语好难好难，名词要分阴性、阳性、中性，每个人称动词还要有与之对应的变位，然后还要有一堆的语法要求。如果我能勾搭一个德国小哥哥就太好了，一个个都帅得飞起，他既可以教我德语，又可以教我上课不懂的知识，那我岂不是很棒棒又美滋滋。我觉得想要融入他们的生活圈子，还是要练好德语，然后大胆地和他们交流。希望我这个小小的愿望能够成真，我会努力的。 小小的你若听不懂，无所谓，只要放轻松。对音乐也许不认同，夜夜变得才集中。你感情对我很服从，手指头弹得很从容。我唤醒他在你耳边跳动。 琴响着心事，一梦 can't anything. Never mind 节奏就会停下展翅，妈妈你听不懂，用另一种旋律带给听众完全不同的感动， 弹着琴唱着心事，一幕幕画面流逝，他的气质柔软的手像一片童话时候，他用指引的 节奏就会停下展翅，妈妈你听不懂， 没关系啦， 另一种旋律带给听众完全不同的感动，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S 档案，精彩不断。 科技的发展到底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人类创造的机器会不会反过来危害人类？届时人类该如何应对？第七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获奖作品《星云》系列科幻小说，再次探讨了这些复杂的问题。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有自主思维的计算机们导致了一场末日浩劫，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残存的人类在杀人机器和变异怪物的夹缝中生存。萨米尔妇女在逃难途中意外邂逅了善良的高级智能机器人 KDA， 在 KDA 的护送下，一行人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个个故事表达出对于世界、生命、自然、人类、爱情等主题的思考，作者更在书中表达了人性应如何前进的担忧和思索。 KDA 星云系列小说，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众人顺着撒面的手指方向望去，透过稀薄的云层，看见一群群或大或小的卫星撞击坑是如此的熟悉而又如此的陌生。在机头前方又是让人魂牵梦绕的雾谷。糟糕，地面不平，这里没法降落，四周也没有直线的地段。 KDA 的话成了一路来最不和谐的声音，然而机体高度还是无可阻挡地降下去，涡扇到了工作的极限，丢掉负重产生的积极作用已经耗光了，机头震颤着，眼看就冲向雾谷的斜坡。 抓紧舱壁上的扶手，我要迫降了。 KDA 将锦翼收为水平，地面效应使得机体的颠簸减弱了一些，这种简陋的旧式交通工具在起飞和降落之时最容易发生危险，它不能有一丝的松懈。众人纷纷抓起扶手，重于锁死轮椅上的刹车装置。大地越来越近，机身也渐渐地变成俯冲， KDA 通过锦翼把机体微调与物骨的斜坡平行，如果不如此，结果不是机尾折断，就是机头戳进泥土之中的机毁人亡。这或许是人类史上第一次驾驶客机于下倾斜坡上降落。刺啦的一声，后轮着地，飞机冲入了茫茫的雾海之中。 KDA 停止涡扇的电流供应，凹凸不停的斜坡颠簸着整个机身，众人被晃得脏腑里翻江倒海。 不行不行，还是太快了， 轮胎已经锁死，在土地上摩擦着，橡胶皮未过多久就磨损了干净，金属轮毂与地面擦出火花。一个闪电般的念头迅速掠过 KD 的回路，被固定下来。他左指本已归零的电流开始反向运动，机体两侧的涡扇随之反转，一股迅速增大的风朝机前吹去，直扫到前方的雾，产生两股激荡的旋流。飞机的减速状况大大的改善，强烈的反向加速度转移到每个人的臂膀上，发麻、发胀、发痛。在雾谷的大门口，几个哨兵感到有点异样。 什么动静？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有东西靠近， 做好战斗准备，似乎还是一个大家伙。和管理员说一下，这事儿恐怕不小。 几个志愿兵从仓库中扛出了地对地导弹，在路障和壁垒后单膝跪地，做好了开火准备。一阵轰鸣，他们听到从远处的斜坡上传来由小至大的响声，扣着扳机的手指也紧张得微微发抖。 那是什么？ 涡扇强风扑灭，吹得志愿兵睁不开双眼，急忙戴好防风镜。只见一架肥胖的宽体客机，三根起落架悉数的折断，贴着土石地面滑行，擦出一路的火花。在驾驶室内依稀可见的，竟然是他们熟悉的身影。志愿兵惊呼起来，纷纷四下逃开。 不行不行，还是太快了。 KD 将电流输出瞬时增到了 170%， 伴着电路板上一阵猛烈的火花爆响，反转的涡扇出气量猛增几秒，将前方不远处的路障吹开，机头撞在了水泥墙上后不动了，磨损严重的涡扇发动机头脱落，重重地砸在地上，有两人多高。 大家没事吧？ KD 回头问。众人被晃得七倒八歪，散在了中舱各处，大喘气，捂着青紫的皮肤，惊魂未定。 KD 用刀劈开了无法打开的舱门，与 Eric 一起将众人一一地扶下，志愿兵们也过来帮忙。 真是太刺激了，大饱眼福了，我妈没白生我。 有个哨兵说出这么一句，几个人霎时笑成了一团。 欢迎老朋友。 几个志愿兵走上前要同 KD 握手时，一个小身影从后面将他们一把推开，扑在了 KD 的身上，小胳膊牢牢地抱住他们不放。 大哥哥，你终于回来了。 莉莉安死死地缠着 KD， 小脑袋贴着他的身子不愿离去。远处管理员一家人微笑着朝他们走来。经历这场大风波之后，萨缪尔终于决定在这里定居，仲宇也被他强行地留了下来，在这里继续贡献他天才般的制造才艺。齐良无余可补，全身心地跟着父亲学习改装与修理技术。在这之前，他的首要工作是与父亲对那台地热离心机进行检修和研究，看看有没有隐患，甚至能不能仿制。华林的勤快深得管理员一家的钦佩，这个15岁的小孩几乎可以做任何大人能想到的活儿。雾谷祥和而融洽的人际关系让他印象深刻，于是他暗暗下定决心要为这些人不辞辛劳不求回报的出一份力。他几乎包揽了女管理员家的一切家务，对此仲宇并不高兴，在他心底希望把这个有天赋的孩子培养成和自己一样的专业制造人才。离开西伯利亚以来，饱受危机困苦险境 孤独的埃里克终于告别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但愿这份淡淡的宁静永远持续下去。然而他心底对 KDA 的情感在外人看来却一直不明晰，肯定有亲情，然而这里是否有少年男女之间那份独有的羁绊呢？他自己也不大清楚，似乎也不愿去想，只希望 KD 这样陪在他身边，让时间慢慢的流淌。虽然最后生活会归于平淡，却也无怨无悔。在这混乱荒凉的末世界，有这样的生活或许才是一种莫大的幸福。他还让 KD 也学会了休息，试着闭上眼睛躺在床上装作睡觉，并信誓旦旦地说，你说不定也能睡着呢，还会做梦呢。而 KDA 呢，这天天还未亮，屋外微寒，在夜晚因空气饱和而吸出的雾气如往常一样打湿了地表。 KDA 从自己的小房间里走出来，轻轻地掩上屋门，迈着轻微的步子在街上慢走，思索着，努力了这么多天都没有，看来我虽然有人的大脑，却还是睡不着。不知沙漠研究所怎么样了，沙利文还有教授。他有些黯然，不知不觉地已走到了镇边的哨岗，有士兵出来和他打招呼。 嗨，有何贵干？ 那个人问。 啊，想出去走走。 警卫二话不说就收起了路障，伸手做出了请的姿势。 KD 笑着回应走出去，他沿着雾气蒙蒙光线薄弱的斜坡上行，依旧随身带着沙利文的刀，左手穿着苏哈赠予的机械臂。四野寂静，世界于此刻仿佛只属于他一个人。这份沉静让他的脑海中忽然想起一个人，一个被他恭恭敬敬地葬在裂谷之中的人。贾帕沃克，我还不知道你创作我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直到周围的光线越来越亮，不知不觉的他已到了雾谷边界。晨风吹拂着他的乌黑短发和乌黑的眼睛，他将右手插进裤袋，遥望着北方。我一定要回去，一定要找到我的答案。东方的地平线上射出了一片霞光，火红的巨轮爬上东亚的天空，苍穹高远，地平线仿佛永无止境地绵延在大地之上，正如人类未知的命运，在永无尽地的时间长河中忽高忽低，或与高峰，或与低谷，却仍在努力向前绵延，于静水和惊涛骇浪之中谋求自身的进步与发展，又在人性进步的倒退中重酿自己的苦果。几近平滑地切开天与地的地平线，茫茫的末世界和未知的命运摆在了 KD 的眼前，一想到这里就让他的脑海满是问号，却又似乎充满了一股干劲儿。贾帕沃克举头遥望，天地宽广，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十年的光阴在和平中弹指而过，人们忙碌于建设和生活，这种平静让仲宇浑身的骨骼和肌肉发痒，恨不得哪天趁着其他人不注意偷偷地溜出去，坐着他制造的机器去外面的世界玩几个月，甚至几年都不回来。可这个步入天命之年的人已显出了气力衰微的迹象，生命还是顺着大自然的规律步入了下坡。截然相反的是，席良却变得壮实和高大，儿子晓得父亲的不安定念头，外面世界的风险和对父亲的关爱与不舍，让他绝对无法对不羁的老人投出赞同票，而老人也索性再也无法如当初那样可以用威严和棍棒来管束儿子。他打不动了，也打不了了，也不愿打了。楚华莲的生活是这些外人中最普通的，与雾谷的一个普通人家的男孩坠入了爱河，每天都寻思着怎样做出更好吃的东西，把屋子收拾得漂亮整洁而温暖。雾谷的工程建设离不开萨米尔的帮助，人们在大撞击坑的斜面上直接地开凿出隧道，再向斜下方掘展出地下空间。 如今这个地下设施的面积已超过了地上住宅区的总和，人住在这个冬暖夏凉的地洞内，舒适而安逸。建设工作几乎是一工完成的，没有强行的指派。对比独裁者的废墟，萨米尔心中有几分感慨，摸摸头，发现发丝随着不饶人的岁月从黑变为灰白，一切成就都离不开那台地热离心机和散不尽的浓雾。在志愿兵警卫队的自动控制室里，席良正例行检查，保证雾谷周边的所有探测器和信号处理装置运转正常。他接替父亲管理这套设施已经有两年了，每一步查验他都烂熟于心，却也不敢马虎。至于仲宇，从那以后就开始专心研究地热离心机。此外，他对 KDA 和莉莉安说的沙漠底下的研究所也十分好奇，而 KDA 却始终避开这个话题，拒绝带人前往教授和沙利文的坟墓，何况也找不到了。莉莉安的个子在十年里只长高了一头，身形依旧的微瘦，这或许已经无法改变，人们由此就叫他小不点儿，一连叫了十年。萨米尔谈起他的时候总是连连叹气，说一定是害人的实验对他造成了影响，他的体质始终一般，每逢换季总免不了一场伤风感冒和发烧。每到那段时间，艾利克总放下手里的工作专心照顾他。雾谷的医疗设备和药品都很稀少，艾利克便用杜文宁教授给他的那点知识加上大家的帮助，试着帮着莉莉安从病中脱离。东方传统而神秘的医疗法门效果是有的，却没有杜文宁操持下的那般神奇，这在他的意料之中。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小艾利克的治疗水平由此一点点的提高，不，已不能再叫他小艾利克了。22岁，艾利克已到了出嫁的年龄。这十年他又长高了一些，几乎与 KDA 的耳朵等高，银白色的长发已近腰间，如旧的飘逸，被扎成一个长马尾垂在了身后，刘海下深蓝的眼睛还是那般清澈而空灵，仿佛能润化人的心灵，只在那常人察觉不到的深处贮藏着哀伤与忧愁。外面的世界变得怎么样了呢？ KD 面目平静地在沙漠边缘骑着一辆履带摩托车，卷起一线清晨，太阳西斜，把他的影子拉长，在大地上变了形。猎物倒是打到了，量也够，但是回去上早，此刻的他心不在焉。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其一，这种安享晚年般的生活让他无法抽身寻找自己的身世；其二，他心底总是有一种与日俱增的焦急与忧虑，这一年来愈发强烈，以至于有时候要这个机器人跑出来散散心。他这个人脑和电子处理器结合的大脑竟然也想不出怎么解决，究竟是焦虑什么呢？履带和大地粘挤着一颗石子，飞蹦到远处，在地上弹了几下，又滚了小段距离后停住。这毫无意义的事情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停下来看着远处地上石子的棱角被风蚀的微圆，这东西与地球同寿命，他不是也这样静静地度过了那么多的岁月吗？几十亿年，我又有什么不安的呢？一定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得沉下来。可是他忽然想起让他焦虑忧愁的事情，脸上不自觉地显出痛苦的模样，抬起头望着沙海茫茫，似乎不愿再想。他试着用一些别的思绪来挤掉这些痛苦的问题，不禁思念起教授和沙利文。教授，如果当时我有足够的知识和技术，或许你就不会。人的生命再怎么强大，也只有几十年，任我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机器不会这样，他们可以更换自己的一切，也没有人那般孕育新生命的漫长和痛苦，更不必考虑抚养和教育的难题，诞生、学习、调整、修理，一切都在几分钟到几个小时内完成。人类该如何 与这种敌人竞争呢？唉，然而一想到人的生命有限，刚才让他忧愁的事情又浮上了心头。同样，在艾利克心中，忧愁和悲伤的源头在日益扩大，只不过他的忧愁来自自己，而 KD 的忧愁来自看到艾利克忧愁，并知道这忧愁的缘由，无法解决的缘由。他依旧是19岁模样，而艾利克却在每分每秒的成长。此刻虽然看不出，然而未来他们将不得不面对两个人容貌差异的增大、衰老。艾利克可能会在某一天被迫接受皱纹、色斑、白发、骨质疏松以及干瘪的嘴唇、枯瘦的手、佝偻的背，而他敬爱的 KDA 哥哥将永远停留在19岁。实际上他是机器人这件事，艾利克根本不担心，在他的心底始终认为他是人。与 KDA 相处的12年里，慢慢长大的他对男孩的情感从朦胧的信赖和依恋升华为敬爱。从他发现自己再也不好意思在他跟前一边闹一边撒娇的时候起，从他看到平常的样子也会脸红心跳的时候起，埃里克的心里越来越害怕的是无情的时间会让他早晚有一天不得不像奶奶面对孙子一样面对 KDA。 然而时间还是在无情地鞭挞着他对 KDA 的依恋，因为他几乎是确凿无疑的在持有一份会走向不归路的情感，苦恋之上的苦恋。既然结局早已注定，为何还有执着？何况他根本没有对他表白过呀，他说不出口，他甚至想过不管这一切，跟随 KDA 的身影伴随着他，直到当自己有了第一缕白发的时候，直到当他认为自己已经无法面对他的时候，一个人在默默地偷偷地离去，就像他的爷爷一样，消失在杀人机器和变种怪物游荡的黑夜里，不知名的，不知何方的。如果能这样一起相处，那日子或许只有几年吧。他会看着岁月最后撕开他们紧紧的手，望着 KDA 呼喊的身影越来越模糊，直到自己一个人走入冰冷的坟墓。他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个无法被爱上的人，如果当初没有相遇，那该多好啊。在这里，艾利克只能背着所有人，一个人偷偷地躲在房间里，反锁上门，关了灯，把脸埋在枕头里悲伤，回想起从西伯利亚见到他的第一面。12年中的点点滴滴，时而如涓涓细流，时而如波涛大河涌出，满是夹着苦水的幸福的味道。他心中时而哀伤抽泣，时而破涕为笑，最后疲惫地睡去，如窗外漫漫的黑夜，陷入漩涡般的无解的感情深渊。仔细地看艾利克那张脸，神色竟然隐隐约约有满意的样子。 KD 不敢和这双眼睛对视，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平日与他说话也渐渐地减少了，他害怕艾利克也会有曼伊那样悲惨的命运。 KDA 捡起石子，呆呆地端详了一会儿，朝远处的沙海掷出，反冲力使他脚下粘出一个小坑，破空的嘶鸣迅速远去，斜向上飞行的石头还没有下落的势头就已经看不见了，这是只有机器人才具备的力量。他再一次无意义而无奈地验证了自己不是人类。他明白自己不是害怕面对年迈的埃里克，而是不愿看到埃里克自责，不愿看到埃里克跟着自己而没有一个正常女孩该有的幸福生活。然而他自己呢，他也深深地牵挂着埃里克，却在逃避。齐良早就看出来埃里克的心情，谁让自己曾经喜欢过这个女孩，现在也依旧呢？齐良决定鼓起勇气向埃里克表白，把他从纠结的囚笼中拯救出来。而在这之前，他得先跟悲剧命运之齿轮的始动者谈一谈，相信他一定会理解。齐良准备好工具包，穿好兽皮缝制的带着补丁的大衣，关上控制室的门，

朝镇口岗哨走去，迷雾迅速将他经过的道路覆盖，遮住身影。作为父亲的萨缪尔，在对女儿心事的了解上比起妻子差了许多，再加上工程的事一直牵扯他的精力，加上埃里克的掩饰，他几乎就认为一切都很平静，即使知道了又怎么样呢？这个络腮胡大叔对一个处在苦涩爱恋中的少女的心境大约是不会明白的，又怎能通过讲道理来注解他的心结？或许每个孩子终会长大，在感情的道路上最终还要自己走，自己选择，自己承担选择的结果。夜雾笼罩， KD 在斜坡上已看不清路，不得不打开摩托的黄灯照明，偶尔能感觉到履带下面碾到什么东西，仿佛是动物的骨骼。他又回忆起初次踏入这个让人恐惧的仿佛没有底的深坑之时的情景，那时的自己，那时的艾利克，如果能回到那个时候该多好啊。人会想无意义的解决办法，那大概只是心理的排解。他愿意守护艾利克和他的家人朋友，守护到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然而感情的幼苗在漫长的守护中还是破土而出，弄得他措手不及。他甚至想自己若不曾吞下芯片，也未曾激活大脑，一直是一个简单的机器人该多好啊，这样静静地陪在他们的身边。一旦人造物被赋予了感情，就免不了与人类进行感情交流，终会如丝线缠绕在一起无法分开。想起艾利克的清瘦模样，以及每天不敢望着自己的犹豫而忧郁的眼神，他有些憎恨自己。车头斜向转平，到谷底了，再前行一小会儿就看到了岗哨的灯和巡逻的人，他勉强地挤出笑容打招呼，然后继续往前。 给爹， 躲在街灯后的席梁慢慢地走出来，站在路旁。什么事？你怎么在这里？ 入夜之后气温会越来越低的。我 齐良踌躇着，嘴像是粘上一样，话到嘴边就是说不出口。 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吗？ 跟我还客气什么，我能做到的就一定会帮你，做不到的再一起想办法。 KD 穿上一身薄薄的蓝布工作装，褪色的军靴，额头上用皮带扎一副带缩放镜头的眼镜，后背一杆小炮般的大电磁枪，仿若生产车间里的技师临时参加了一个某个武装集团。 走，咱们去屋里谈，这里的气温太低了。 说罢 KD 指着摩托后座要席梁坐上了。埃里克家和席梁家在同一栋楼，分住二楼的几个房间，共用一个一楼大厅，这是管理员和当地合力帮着修建的。土石墙壁的小屋温暖，还有结实的木质桌椅，正是谈话的好地方。席梁突然的紧张的仿佛踩到了电门上。 不，不能在那说，就在这儿吧。 看你紧张的，好吧，到底什么事啊？席梁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你这个性格啊，真能把人给急死，你得学会直来直去，不然将来连女朋友都找不到。 KD 和席梁开了一个玩笑，用拳头轻轻地顶了顶他的胸口，这两下拳击仿佛有了效果，把他嘴里的话顶了出来。 KD， 你喜欢埃里克吗？ 席梁的脸几乎要红透了。 KD 愣住，笑容复杂地僵在那里，手不自觉地垂下，拳头散开，仿佛没了力气。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是还是不是？ KD 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沉默着。 那就是喜欢了。 KD 听到这句话就紧张了起来，一刹那许多问题、情感、思绪和预测浮上他的回路，让系统瞬时运算量猛增。他心底的答案自己是清楚的，然而说出来结果会如何呢？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他必须小心处理。可 肯定，那只会让事情更糟；否定，然而自己的内心。 KD 努力地让自己震荡的回路安静下来，滤掉那些激动的信号。他暗示自己心口的那份拥堵只是在大脑皮层里的细胞活动产生的错觉。不，我对他只是像兄妹一样。西凉忽然如释重负，脸上的扭捏和尴尬一扫而光，掩饰不住心底的喜悦，根本没有注意到 KD 说话时略显迟缓的语速。啊，那就好那就好，你可能不知道，埃里克喜欢你，然而他这样做是没有结果的。还好你不喜欢他，问题就好处理了。是的，我是机器人，怎么可能会被爱上呢？你说的对，这太荒唐了。 KD 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艰难，语言结构和大脑之间的连接线路如风中烛火，变得极其细微，几乎要断了，好不容易才说出这些。是啊，他总是看不开，你也真是的，不注意。你没有发现他的隐隐忧愁吗？不过也是啊，你总是忙着打猎和城里的工作，没有留意他看你的眼神，他很痛苦，明知道没有结果，又无法跟人说，只能掩饰。自己一个人承担，连他爸爸都不知道，你得关注他的眼神深处才能知道。怎么可能没有留意？一丝一毫，每一刻每一瞬，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的每一丝忧郁，每一分愁苦，对相处这么久的他而言，这一切在那双深蓝色的眼睛中表露无遗。深深关心着他的安危，他怎么会看不到？他已经许多次在角落里偷偷观察他难以舒展的眉头，始终无法翘起的嘴角，听到门后他独自轻声的呜咽。西凉的这些话就像刀子一样扎在 KD 的心头，让他产生这一连串的反应，不知道是反问西凉还是反问自己。 我喜欢他，轻轻的一句话，西凉扶着路灯杆说出来后不断地喘着气，仿佛用了莫大的勇气和力量。你是他的哥哥 KDA， 我恳请你把埃里克托付给我，我会照顾好他，让他从对你的依赖中走出来，让他好起来。透过迷雾， KDA 看着西凉如熟透饱满的红苹果的脸，这如文语般的声音在他听起来却字字轰鸣。他感到头内一阵的眩晕，大脑和运动机构之间的信号传输混乱不堪，身子几乎站不稳了。齐良低下头接着说，仿佛怕这份勇气待会儿就消失不见，要趁此机会把话一股脑儿的都说出来。 你知道我这个人虽然有点内向，可是我的人品没有问题，我的心是真的，我不会害人，不会算计人，不会对我真实的人不好。我有什么痛苦，一直是自己默默承担，从不给人添麻烦，所以我不会让他受苦。 KD 听觉传感器流入的信号被脑海里产生的什么东西冲散，消失不见。如果你同意的话，你不如和他当面说明你对他的情感的态度，只要他明白了，他一定会好起来。我相信我知道他会痛苦，但长痛不如短痛，你也不忍心看着他这样痛苦。我会给他无微不至的关怀，让他从痛苦里迅速走出来，我一定，我发誓。深吸一口气之后，西凉抬起头看见 KDA 呆呆地望向远处，情感激流的月却是那么的寂静。你怎么了？看着 KDA 这副模样，一个让西凉心头出现崩塌前夕的裂痕的想法浮上来。你是不是不同意啊？ KDA 如梦初醒，身子微微一震，仿佛重获对自己的操控能力。他下意识地抬起右手，卷曲着食指在眼角擦了一下，他立刻意识到这个动作的危险和荒唐，自己哪里有流泪的能力？不能露出这种神色，他会起疑心的。西凉啊西凉， 为什么你要对我说这些？为什么是艾利克？不对不对，西凉的想法是对的，他应该和艾利克在一起。我算什么？我是一个机器人，一个只有大脑还像人的机器人呢。凯迪，你忘记了艾利克是怎样的痛苦了吗？这一切的缘由都是因你而起。你为什么生有一副人类的模样？你为什么有人类的思维和情感？你为什么要遇到他又保护他？西凉说的对，这种煎熬自己默默忍受，艾利克也在默默忍受。反复的暗示终于发挥了作用， KDA 挤出了一丝笑容，转过身向西凉伸出右手。他努力地输出这个动作信号之后，迅速关闭了手臂与脑之间的回路。他怕自己的手会颤抖。我很高兴，如果是你我不会担心，我祝福你们。西凉欢天喜地地抓住 KDA 冰冷的手摇个不停，连话也说不清楚了。他朝 KDA 深深地鞠了一躬，神色虔诚而又欣喜。我待会儿去和萨米尔叔叔说，看看叔叔的意思。谢谢你 KDA， 谢谢你帮助我，这份恩情我一定会报答你，谢谢你，再见。水泥和石板拼成的路上响起欢快的脚步声，他迅速地消失在迷雾之中。 KDA 孤零零地站在昏黄的街灯下，望着西凉消失的方向，感觉心底空荡荡的。那丝僵硬的笑容就像他僵硬的右臂，痛苦的怒涛忽然汹涌而来，他感到自己像一块破烂的山板在好望角漂流，头一晕，活动机构的信号回路不知怎么的一股脑的关闭，控制系统在一刹那崩溃停止，他在无人的街上倒了下去。迷雾下四野寂静，他只感到自己似乎如愿地回归了孤身状态，如深埋在大地之下的黑暗与寒冷包围的20年。唯一的不同是覆盖钢铁的心底深处默默流淌着的悲伤是如此的刺骨，如此的清晰。萨米尔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照料着两齐萝卜、一齐土豆和十几株西红柿，这些都养在净化后的用金属闸盛装的土壤之中。这个地下空间里的培育室已设立了7个年头，种子都是 KDA 从那些野兽的腹腔中得到的。他们先是用自制的营养液把那些干瘪的籽泡大，然后小心翼翼地在仲宇做的恒温箱内育出幼苗，再移植到培养室内进行大面积光照，长出来的东西不乏杂草和变异株。这宝贵的三类食物作物是不知多少次筛选之后的成果，从只有几株到开花结果，再收集种子，再培植孕育，7年的辛苦只有经历的人才知道。萨米尔很高兴仲宇教育出这样的儿子，他怎么会不放心呢？当即只说了几句同意和祝福的话，然后拍拍西凉的肩膀，现在一切都要看埃里克的意思了。小伙子加油。与此同时，仿佛一种最可怕的梦魇降临，此刻的 KDA 所有的感觉全部丧失，身体僵住无法动弹，属于他的世界一下子变得没有光、没有声、没有味道和触感，连重力都感受不到，如同漂浮在太空。在极致的虚无中，他只能感到自己的意识还在活动，还能活动。传感器和运动机构的通路都断了吗？难道是脑活动冲击的缘故吗？他默默地想着，试着抬起右手晃一下，似乎动了又似乎没有，他感受不到半分的反馈信号，似乎只有脑海中一个抬起右手的形象。外界的情况会是怎样呢？还能思索，那就不是能源供给机构出了问题，一定是信号通道的差错，怎么办？他不断尝试着睁眼、张嘴、握拳和起身的动作，仍然没有反馈信号，仿佛只有灵魂在运动而已，就像梦中的人渴望自己醒来，而这个醒也只是梦中的情节。恐惧和死亡的感觉浮上了他的脑海， 他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机器人也会像植物人一样吗？会害怕吗？可笑啊，这里怕是没有能修理好自己的人，连教授都对自己的结构无可奈何，又何况他们呢？贾帕沃克，我到底怎么了？我该怎么办？谁能告诉我？也好，就这样吧，就让大家都以为我已经坏掉了。对，这样艾里克就不会再痛苦了。艾里克，不，不能让他看到我的这副模样。我怎能忍心看着他痛苦？我不，长痛不如短痛，不如 KD。 可是你不是没有看到他的神情，这将会是怎样的短痛啊？你怎么能如此狠心呢？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量，他空荡荡的心在虚空中又开始四处撞击，仿佛感到了一丝触碰。他在精神的黑暗宇宙中感觉到了一阵剧烈的头痛，如那次在教授的研究所中，脑活动输出的信号一波又一波的成倍增强，向传感器与运动机构发送出去，宛若天幕上出现一颗微亮着的星，打破了虚无的寂静。他拼命地让意识朝那光点送去，直到光点渐渐地大了起来，化作一个看不清的亮斑，在那亮斑的周围黑幕上蹦出了裂痕，朝四面八方迅速地蔓延，直至粉碎，黑夜不见了。 KDA 深乌色的双眼内，精密机械瞳孔与大脑第一个恢复了通信连接。街灯的光在头顶淡淡的冷冷的，头疼稍微缓解了一些。脑波增压输出把混乱拥堵的回路打通了吗？几十秒之后，他听到了石板地面顺着他的身体传导进耳朵来的不知是谁的脚步声，似乎又在很远的地方，大概是某条街道上的路人吧。然后是触觉和嗅觉，最后从指尖开始重获了对身体的控制能力。仿佛重启系统之后的清澈， KD 的回路变得冷静沉着。他坐起身看着周围，雾气很浓，几米外街灯的光变成一个边界不明晰的放射斑，路是模糊的，四野空无一人，摩托车由于无人骑乘，马达已经自动关闭了，无声无息地停在那里。他闭上眼检索系统内的时间记录，才知道自己不过倒下了十几分钟，十几分钟的死亡体验，十几分钟的绝对孤独，却是那么的漫长。 KDA 感到自己可笑，如果没有人的大脑，何来情感的波动？这些回路也不会，人真是一个不方便的结构。可是我却那么想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这可真是一个讽刺啊。艾利克已经做完了今天的活，拉过一把木椅坐在自己屋子的窗前，呆呆地望着楼下的门口。他关了灯，害怕 KDA 回来的时候会看到窗前的自己。摩托车的影子迟迟没有出现，他的心随着时间增加一点点地积蓄着紧张和担忧。他焦急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又回到窗前认认真真地看，院内仍旧是空无一物。看窗前木桌上那台用杀人机器残骸上的石英做成的电子钟，显示 KDA 已比平时晚了半个多小时。他不会出什么事吧？不会，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他，没有，一定是我多心了。艾利克等不下去了，穿上麻布外套快步地走下楼梯，脚步声中再也没有西伯利亚小女孩的轻快活泼和天真自由，而有着难以解读的苦涩。她伏在门边，纤细的右手轻推着木板，右眼贴着门缝朝远处望去。夜色浓，雾气如壁，邻家传出了温馨的谈笑声。她皱着眉，微微咬紧了嘴唇，竖起耳朵，透过嘈杂倾听迷雾中的机械声，仿佛害怕错过任何一个音节。 墙壁上镶嵌的门灯的光今天怎么那么惨白，就像外面的冷空气一样，让他打了一个寒战。渐渐的，履带的咔嗒咔嗒响声在漆黑的远方传进了他的左耳之中。他掩饰不住内心的欢喜，快步地跑回楼上，一溜烟返回自己的屋，反锁上门，背靠着门板，平复起伏的胸口。他害怕 KD 发现自己的失态。大门口的灯光盈盈，仿佛一下子变得明亮，给人带来了一股宁静。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再过这53年，就漆黑一片，没有人看得见。我心深处的阴暗面，只能眺望东边。你的世界太远，哦，撑到想象的极限，幸福有多？黑夜已吞噬我，就是拉不到。